编，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1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冲高回落，沪指上涨 0.33%。 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83.5万亿元，1到9月份居民用电量实现2位数增长，第二批养老目标基金获批。在今天的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家庭财富何时传给子女比较合适。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天两市双双低开，早盘多空争夺激烈，券商银行板块快速崛起，带动沪指冲高，最大涨幅超过 1.7%。 午后金融板块涨幅收窄，叠加白酒和石油板块的下跌，受此影响沪指逐渐的回落，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今天表现弱于沪指。从盘面来看，金融股全天表现比较强势，因为国际油价大跌消息的刺激，石油产业链概念股集体大跌，高送转、银行、券商、保险、知识产权保护等板块涨幅居前，而白酒、采掘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石油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伊利股份暴跌 7.18%。 伊利集团在自己官网和官方微博上发布举报文章，举报前董事长挪用 2.4 亿公款。此外，公司现任董事长潘刚被造谣失联一案今日宣判，造谣两人均涉嫌犯寻衅滋事罪，双双获刑。今天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03.30点，上涨 0.33%。 深圳成指收于7545.11点，下跌 0.39%。 创业板指数收于1284.10点，下跌 0.6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青融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徐若曦，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若曦您好。 哎，你好，向路。 今天大盘的窄幅震荡，您认为有哪些影响它的因素？ 那今天的大盘呢，其实是延续了昨天的那个一个调整的一个态势。那么主要呢是受这个隔夜外盘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呢，欧美股市基本上都是一个跌的，甚至说是可以说是大跌的。 嗯。 那么我们今天没有去大跌，就是属于就是一个小幅的一个下跌，就尤其是创业板哈，我们看到那个上证指数呢，在那个50银行。银行券商板块的带动下还收了一个红，但事实上大部分的股票还是跌的。那么除了这个隔夜外盘的这个影响呢，像前两天的这个获利盘，因为前两天这个救市消息一出来涨的是非常的猛哈，那么获利盘会比较多。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机构的一个观望态度，因为有一个我们这几天有一个段子比较流行啊，就是说这个叫做刚出 ICU 就做大保健。那么昨天呢就是做完大保健又进 ICU， 那么就说明呢就在现在的这个市场呢，它是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波动的前提下呢，其实一些机构还是处于观望的一个态度的，所以这两天应该还是没有很大的一些资金在进来。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到一个技术的阻力位的压制，因为目前呢各大指数都走出了一个强势的反弹，但是呢上方呢几条均线都压着，那么下一步它要进一步上涨来突破这些均线呢，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难度，所以需要比较可能时间会长一些的这样的慢慢的磨着上去。所以呢我认为今天它的这个缩量，它的这么一个一个小幅的一个横盘吧，也是为了蓄势。 好，今天大盘的走势相对于刚才您谈到的隔夜欧美市场的走势还是比较稳定的哈。昨天这个晚上美股是低开啊，低开好几百点，对吧，很多的宝宝吓坏了。 对， 但是还好， 对对对， 后来呢又回来一点点啊，但是相比呢， 对我们还是走得比较稳。那您认为是否目前大盘就企稳了呢？ 那首先呢，我觉得去对比欧美的这个市场呢，首先要知道我们跟人家的市场的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欧美的这个股市呢，前期都是跌幅很有限，甚至说都是在历史高位，然后刚刚有了一点调整。但是我们的 A 股不一样，我们的 A 股是从5000点，5178点一直我们是跌了，相当于跌了3年，现在是在一个历史的底部。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人家欧美的股市跌的比较大，我们呢比较跌的比较小，说明我们的风险是在前期已经释放完了，所以在底部区域你走的相对稳定一点，它是比较正常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去对比欧美来说，我们就是比人家的现在更稳。那么如果是否要企稳呢，要看几个方面。那首先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在2500左右，大家也很明确这是一个政策底，对吧？那么我们突破了2500之后，那么国家就说包括各个政府机构，它的一个相当于救市的一个政策吧都出来了。那么我们要去看后期这些政策的落地情况，比如说刚刚就是准许去做的一个像保险券商的资管计划，然后还有一些鼓励社会的各种资金，甚至说私募股权基金来参与的这种就是上市公司质押股权的这个，就是这些雷哈，这些雷拆的情况要解决它的一进展情况。那么最后一个呢，还是要看，因为目前陆续在出三季报，那么在这个月呢，基本上这三季报都会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市场平均的这个盈利状况，如果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对于所谓经济下滑的这种担忧，它就能够去除一些对，就能去除一些担忧吧，这样的话市场的这个信心会更好。那这是从这个政策方面。那如果纯从这种技术方面呢，就目前其实它还是一个你不好说它是要继续往上，还是会回落，它是在一个目前是一个僵持状态哈。因为目前呢你反弹刚刚反弹了2天之后呢，迅速的就回落了。那么我们要确认就前一个反弹的高点2800这个附近的这个点位它能否去突破。那么 一般来说呢，它即便是突破了，它也还会有二次探底，因为这么一波的上涨下去，还是有很多获利盘或者说是一些解套盘，它会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回落的时候，我们要确认它不能跌破前低，差不多就是2500左右。所以我认为呢，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是这一波继续上涨到2800左右，然后回落到2500左右，然后再开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上涨。那如果说这个技术形态确认了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这个市场基本上就稳了。那所以说呢，就是说至少要反复震荡形成一个平台，你才能去确认市场稳了，你可以大仓位的去买进。 好，一切都在确认过程之中啊。那最后我们来聊聊国际油价的下跌啊，那么对于后期石化行业还会有哪些影响？您认为石化行业还会有机会吗？ 那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就是这一轮石油的大涨它持续了多长时间，对吧？那它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从29块多差不多30美元吧，涨到最高85以上。那么这一轮的上涨呢，它其实是一个周期的一个拐点，出现了反转。那么现在呢，它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首先这个决定国际油价的是产油国，那么主要是中东，甚至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那么美国呢，它那边产的页岩油会对他们沙特这个原油会形成一个这种竞争关系。那么沙特呢，它是对于这个原油价格比较能够去决定的。那么目前出现的就是美国和沙特的一个政治摩擦，大家都知道一个沙特的这个记者哈，这个跟美国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是有一个政治因素在里边，导致了沙特现在他希望坚定的要增产，要去跟美国去杠上。所以这种时候呢，他接下来如果沙特真的是执行了不断的增产的话，那么原油价格它会持续的下跌。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又是一轮拐点，就是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原油周期它其实从2008年到2016年都是在跌嘛，从2016年到从2015年吧，2015年底到现在2018年末3年都是在涨的。那么是否它的周期又出现了一个拐点，对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可以看出的是，它的最小的阻力方向肯定是价格下跌。那么并且呢，我们从自己的这个从交易的这个层面上，那市场中前期的上涨它是积累了很大的这种做空动力的，就你越涨越高，它做空的人才它做空的这个才会越积极。那么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A 股的一些石油相关的股票，其实也是很多是翻倍了的。那我们看到很多股票翻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不再建议再去配置石油相关的股票了，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一个周期反转。 好， 因为像那种周期股呢，不存在说抄底的问题，而是只要周期反转，你就要 离 场 的 问题。对对对，它是个趋势的问题。 好，谢谢若曦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不客气。 好， 再见。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美元指数重新站上96关口，在岸人民币收报 6.9401， 上一交易日收于 6.9374。 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 276.29 元人民币。今天央行开展了1500亿七天逆回购操作，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央行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净投放。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今天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审议。根据报告，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83.5 万亿元，负债总额 118.5 万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 50.3 万亿元，全国国有企业境外总资产 16.7 万亿元。今天国家发改委公布了1到9月份发电和用电量情况。从发电看，今年1到9月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比1到8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 从用电来看，一到九月，全社会用电量达到5.1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2.0个百分点。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生产用电同比分别增长13.5%和11.5%，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较快增长。作为全市场规模最大的一支基金，天弘余额宝在三季度规模又下降了大约1300亿，这也是自今年余额宝平台开放以来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规模下滑。三季报显示，天弘余额宝在三季度的总申购份额约为1.74万亿份，总赎回则达到了约1.87万亿份。余额宝平台显示，如果算上天弘余额宝，目前共有13只货币基金。在这13只货币基金中，仅有一只7日年化收益率高于3%，其余的12只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靠前的是2.9830%，而天弘余额宝的2.6650%的7天年化收益基本属于中位数。昨天晚间，易方达公布了旗下基金产品的三季报，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2015年7月31号成立的易方达瑞汇基金，也就是当年的救市基金。截至9月末，易方达瑞汇基金的基金份额从期初的 120.1 亿份降到了 1.23 亿份，相比期初赎回了 99%。目前易方达瑞汇基金的资产净值仅为 1.58 亿元，已经跌破了2亿元，持有人数已经连续20个工作日持有人低于200人，这就预示着易方达瑞汇基金已经接近了清盘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易方达瑞汇基金的主要持有人被市场认为是正金公司，也就是说正金基本完成了资产赎回。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已经是市场底部，所以当初设立的救市基金的历史责任完成了。自2015年7月成立，易方达瑞汇基金的运行时间已经超过3年，成立以来基金整体取得不错的业绩，远远跑赢上证指数。截至三季度末，该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为 27.70%， 而同期的沪深300指数则下跌了近 10%。我们再来关注养老目标基金，第一批养老目标基金仍在火热的发行当中，第二批养老目标基金也接踵而至了。至少有9家基金公司申报的12只养老目标基金产品，最近这几天陆续拿到了证监会下发的批文，获准发行养老目标基金。获得第二批养老目标基金发行批文的基金公司分别有汇添富、华夏、国泰、兴全、建信、华安、中欧、嘉实、泰达红利。获批的产品中不乏2050目标日期型基金。从基金募集规模来看，第一批养老目标基金的首募规模都不大，华夏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基金首次募集的规模是 2.11 亿元，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37585户，户均认购规模为5627元。中欧预见养老2035三年持有 FOF 基金在18天的时间里共有40445户投资者认购，募集总金额大约是 3.22 亿元。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战略配售基金，今天招商三年战略封闭配售、易方达三年封闭战略配售两支基金披露了成立以来的首份季报。正如市场所预料的，三季报显示这两份基金的投资组合中并没有对权益类产品进行配置，固定收益投资占据了大部分的比重，其中银行定期存单是最大的重仓产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 到九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说到这个财富的保值和增值啊，除了我们去做投资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划，就是我们要想好怎么去传承。因为财富啊，不能只在一代人手里保值增值，如果它能够延续三代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话，我相信这是积累财富的人一种非常啊欣慰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就是作为一家之长啊，您所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家庭财富何时传给子女比较合适呢？何时传多少给他们比较的恰当呢？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财策研习社的专家顾问，北京卫民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永超。于律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于律师呢也有非常丰富的这种财富传承计划的这种服务的经验哈。那接下来呢，您跟大伙儿说说因为没有做好这个财富的规划，特别是传承的规划，而产生的一些纠纷和遗憾都有哪些，您跟我们提纲挈领的说几个好不好？ 好的，主持人今天提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嗯， 在我们古代至今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富不过三代。 嗯， 似乎成为一个财富的魔咒。那在我多年给客户提供服务啊，做财富管理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发现。我基本上总结了这样四点。第一呢，就是我们一代财富主体把财富给二代的过程当中会在二代的手里灭失。 嗯， 第二个可能呢就是缩水。 灭失指的是 没了， 花完了是吗？ 没了 啊，没了， 花完了它还好，往往是挥霍了， 挥霍了， 被骗了。 嗯， 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担保之后被执行了。 嗯 啊，这是灭失。那么缩水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不懂得如何去理财，所以在大的经济环境之下，我们都知道通货膨胀。 嗯， 通货膨胀是吞噬财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杀手。 嗯， 所以不做好规划和管理的话，财富就自然就缩水了。 嗯， 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是混同。 嗯， 简单说就说不清楚了。我这里有一个案例。 嗯， 母亲非常清楚在女儿结婚之前把财产给到女儿，这是女儿的婚前财产。 就是陪嫁是吧？ 对，陪嫁嫁妆。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婚前拿到的财产是属于个人财产。 嗯， 在结婚之后如果发生了小两口不开心，这个结束婚姻生活，那这个婚前财产是属于个人的，所以母亲的这个安排实际上是有它的合理性。 嗯， 但是问题出现了，女儿在婚前拿到母亲的这100万，在婚后她去投资，做了投资收益。 嗯， 然后呢这个账户本身有问题，账户呢是婚前开的，但是结婚之后他有很多自己的工资收入啊，做个小网店呀，做一个微店呀，这个资金在这个小账户当中就进进出出，这个账户本身成了共有账户。所以在他和先生发生婚姻危机然后离婚诉讼的过程当中，那先生就主张这100万以及未来的收益两人要一起来平分的。 嗯， 那这个在法律上是成立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账户尽管在婚前开给女儿的，里边有了100万，但是结婚之后呢，这个账户有女儿在结婚之后的各种收入进来，也有各种支出出去。 嗯， 按照法律规定，在婚后的收入、工资收入、经营收入都属于夫妻共有财产。你想想，这个婚前账户里边容纳了诸多婚后的各种收入，所以这个账户说不清楚了， 说不清了。 对， 就是你用的是前面的100万，用的还是后面挣的100万。 对对，你是你这个钱你不可能标上号，说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的这十块 钱，就把那个钱的冠字号都写在小本本上，是吧？我用了哪些我就划掉哪些，不是这样的。 不可能，不可能的，因为钱它叫做种类物，是不能区分出来的。 是 混同，这是第二个风险。不是第三个 风险。 第四个风险是什么呢？易主。变了主人了，我们说变性了， 就属于你的或属于你孩子的不属于你们了。 对，变成这个，借这个故事后传。 嗯， 在女儿和女婿离婚诉讼过程当中，这个妈妈生了重病，妈妈想这女儿他们在打官司，那我现在名下有2套房子，我得给我女儿，不能因为他们诉讼啊再成了别人的，所以留了份遗嘱。 我去世之后，我的房子啊都归女儿。 嗯， 这个时候母亲去世了，两套房子成为遗产了吧？ 嗯、 应该是女儿的吧？ 嗯， 但是女婿同时提出了，正在婚姻诉讼当中提出了，把丈母娘留下两套房子作为共有财产进行分割。 哦， 法院怎么判？房子女儿一套，女婿一套，这不可思议啊！ 就因为他们那个离婚手续还没有办完， 对， 然后老人家就先走了。 对对。还在诉讼当中，简单说，女儿和女婿的婚姻关系还存在， 嗯， 尽管他俩感情不存在了。那么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母亲留了一份遗嘱，两套房子给到女儿，但是母亲就差一句话， 嗯、 说这房子只给我女儿，不给别人， 嗯， 他必须指定明确给女儿，没有这个特别说明，那么给女儿的这两套房子成为共有财产。仍然要进行平均分割， 嗯， 所以女婿拿到了一套房子。 你看，就是说，虽然很多的朋友啊，特别是老一辈的，这些辛辛苦苦工作了多少年的这些，朋友，他们有这种意识，就是说我这钱还是要给孩子的。 是的， 啊，那么但是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缺少一些专业的指导，或者说仅有这些意识还不够，因为还有很多的变数。他们没有掌控，或者说没有预料得到。那有人可能说了，说我不结婚，啊，我孩子可能也不结婚，也没孩子，他就一个人，是不是我这钱给他就好一些了呢？我看也未必啊。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到，就是说您的钱要给孩子，是不是要考虑到多种因素啊？您的因素、孩子的因素啊，还有未来的变数哈、啊。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说，因为没有做好财富传承而产生了一些纠纷和遗憾，一共是四点。第一呢，就是财富的灭失啊，就被这个下一代啊给挥霍了，被人骗了，或者是说呢被执行了等等啊。第二个呢，就是缩水，就是没有做好这个财富的这种投资方面的规划或者是安排啊配置，结果呢就是被通货膨胀啊给缩水了。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属于转移，是吧？还有就是混同啊、 嗯、 这么几类。 对， 那么我们知道市场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产品啊会给大家做财富传承提供一些多元的选择。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请于律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要做财富规划的话，会有哪些啊产品是还不错的一种思路和方向可以考虑。 说到产品呢，那我们可以分成这样两大方面。一大方面呢，我们认为在金融产品当中， 嗯， 会有一些金融产品，它本身就附带这种法律结构， 嗯， 和金融制度，从而让我们自己在做这种产品规划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设计和安排， 嗯， 这是产品。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内容，那是涉及到法律的安排。啊，那我们就先说产品这一块的内容啊。产品目前能够在财富传承当中起到财富传承作用，指定性的传承作用，规避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样一些风险，包括被挥霍，包括缩水，包括混同，甚至包括后面变性，那这些风险怎么去隔离，怎么就规划才能够守住财富啊。我们说创造财富不容易，守江山更难，那就是有这样两类，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这种金融产品，这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使用的产品。一个是保险，寿险啊，不是财产保险， 寿险 对、嗯、还有一种呢就是信托。对、 嗯、 那我们的国内现在在保单啊，保险嘛，保单嘛，这是一个概念，保单和信托规划上呢，在制度上，在产品上，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丰富。 我们简单来说说寿险吧，它怎么来实现传承、以及隔离刚才所说的那些风险。 哎，这个很有意思。比如在保险当中，它有三个主体，一个是投保人，就是谁出钱买了这张保单，第二个主体呢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就是如果这个人，一旦发生了疾病啊，生命的终止啊，或者说约定到一定期限啊，比如60岁、80岁啊，到这个时间点，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保险的 赔偿金。 嗯， 这赔偿金给谁呢？就是第三个主体出现了，给受益人。 好，那么保险产品是如何来调整这三个人的关系啊，以及实现刚才所说的传承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这里是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1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话题呢是聊一聊家庭财富何时传给子女比较合适。我们的嘉宾是来自财策研习社的专家顾问，北京卫民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永超律师。于律师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保险产品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可以实现比较好的财富传承啊。保险呢一般我们都是有三个人是要确定的啊，一个呢就是投保人啊，谁花这钱是吧？ 对，谁出钱 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刚才您谈到的被保险人，就是这个保险产品是作用于谁的身上。 嗯 啊，第三个呢就是要给钱了啊，要理赔了啊，这个谁受益，就是受益人是吧。嗯，那我们知道保险也很多，刚才您是特别放在了一类是寿险这个产品当中哈。寿险怎么来组合这个三者的关系，然后达到财富传承呢？ 好，说到寿险呢，实际上细分里面还更复杂。那我就提其中的一种险种，叫做年金。那年金保单这种呢，就是我们在这种结构当中如何去防范。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风险，比如说没了。在保单当中，如果父母做投保人，就老一代做出钱的人嘛，儿子做被保险人。那这个年金它是每一年只给儿子一部分钱，返还一部分。所以如果爸爸妈妈你投100万进来，那每年给儿子可能就3-5万。所以呢你儿子再挥霍再被骗再担保，3万也担保不了什么了。这个钱它是能够锁定的啊，所以这个风险就不大，控制了风险。那么同时呢，关于缩水这一块，那么这张在年金保单的这样的架构当中，保单本身它会有年金返还到儿子身上，还有这个保单的财富价值， 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对，它是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未来如果家庭急需现金的时候，它可以贷款。现金价值的80%可以贷出来， 就相当于可以去抵押吧。 对对对，它可以救急。还有呢，就是这张保单，它由于是可以做什么呢？这个投保人投资这笔钱还可以去做投资，就是保险公司用它去做投资，然后有投资收益。所以这张保单除了返还给儿子那部分年金之外，还有分红，还有利息。那么这个往往它会有一个万能账户，这笔钱会到万能账户当中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来了。在万能账户当中，它一般是日计息月复利，大家知道复利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张保单当中呢，能够让这个财富在几十年的生命周期当中持续的保值增值。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并不是拿这张保单去赚钱，一定不是赚钱，因为保单它的功能并不在于赚钱，它的功能在于保值增值，传递财富，传递爱。 嗯，好，所以这是我们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呢，保险产品是可以实现这种传承的，而这种传承呢，就是让你的这个受益人分阶段的拿钱。 拿钱。 那即使他在婚姻上面分分合合，但是你这笔钱呢，也是分阶段的给到他和他的这个配偶啊。 对。 那么不会说一次性全给完， 对， 是吧？ 这是其中一种架构、嗯。如果另外一种架构呢、嗯，就是让儿子自己在婚前就买了这张保单， 嗯， 那这个财产就是婚前的个人财产， 嗯、 婚后也完全是个人财产、嗯，所以他在发生婚姻危机也不会有受到影响。 嗯，所以大家一听就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设计， 设计、 啊、 对，它是制度性的设计。 对，而且这种设计呢，嗯、一定是和这个法律连在一起的， 对对， 不仅仅是一种投资行为了， 对。 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重点了，就是说在这个、嗯、除了买这些产品之外啊，在法律设计上要做好哪些安排，有没有一些总的思路啊，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嗯，在法律上的安排呢，大家常用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叫做生前安排。 嗯， 生前安排我健在，我把我的财产给我的子女。 嗯， 另外一种叫身后安排。 嗯， 身后安排基本上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走了，那我要给孩子留下来财产，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遗产的安排。 嗯， 在生前安排上大多数人能够用到的基本上就是赠与，生前赠与，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父母买了房子， 嗯， 就过户到孩子名下，那这是一种赠与，或者自己有大笔的资金基础储备，那过给到孩子，甚至我刚才提到的母亲给女儿的这个婚嫁金，它也是一种赠与。 嗯， 对，所以赠与呢，房子好办，因为它只要过户，登记记载在自己子女名下，这个清楚。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现金。 嗯， 对，我们刚才提到了现金给到女儿混同了。 嗯 嗯，发生危机就分了，这个。按照法律它是这么规定的，但是你从父母的角度来说，这是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打下来的钱，你说你俩过的日子没几天离了，那这个财产被分割了一半，这谁心里都不能接受，怎么办这种情况？那我给大家指指招哈。这种情况第一，独立账户，就是这个钱100万给到女儿，女儿的这个账户一定是在婚前开到自己名下，在结婚之后啊，这个账户是只能出不能进，拿出去用用了，但是你别往里进钱，因为你进的每一分钱你是说不清楚是共有财产还是个人财产，所以这第一点啊，独立账户。第二点呢，最好跟女儿签订一个合同，说这个钱啊只能用于你将来读 MBA 啊教育啊，用于你将来有了孩子，我的外孙外孙女，用于小孩的教育，只能用于你办一个教育机构啊，都是教育，你去创业。 嗯， 可以要求女儿。第三，附条件说，将来我们老了，爸爸妈妈老了，你要反哺给我们，要养我们老。 嗯， 这都可以附条件的。那如果将来不养老怎么办？不养老把钱还给我。但问题是，这个钱给出去了，他就不能控制了。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不能控制。这有一个案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婚前啊，儿子婚前把房子给了儿子，这是我的一个客户的真实案例。 就是老人在儿子婚前 ，老人把房子给了儿子， 嗯， 说这个房子给你，用于娶媳妇儿，但是啊，你不能拿它去抵押，你看很重要啊，抵押就去这个发生债务，这房子就可能被执行了嘛，你不能转让，啊，你更不能把这个房子给到啊这个不应该给的人。 就是我理解一下，就是。仅能做的是自己住， 弄自己住。但是婚后发生这样一个情况，婚后儿子跟儿媳关系很好，儿子就把儿媳的名字写到房子里边来了。 嗯， 看这个房子本来是儿子个人的，现在变成共有了，后来感情又不好了，离婚的时候儿媳自然分走了一半。 嗯， 那这个时候儿子的父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了，说我说好的呀，这房子是你只能自己住自己用，你不能够给别人，你这 不能转让吗？ 对，你在婚内你分了一半给 不能分割吗？ 这个事情你违背了我们的意愿呢。 嗯， 但是这个事情在法律上，他对儿媳 是不成立的，因为儿媳是并不知情啊。 嗯， 你们父子母子之间的这个事情我并不知情啊，那我是善意的啊，我善意第三方。所以这个时候母亲父母把房子给到儿子，出现了一个什么失控， 嗯， 是吧？那你又不能用通过法律诉讼的形式把儿媳分的那半财产给诉回来，这是没道理的，法律上也不支持的。 嗯， 这就是在赠与当中这种弊端。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身后传承，身后传承有的很多人是自然传承。什么叫自然传承？我不管身后怎么办，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的结果就是有多少个法定继承人，大家平均来分。那这里边按照法律规定，第一顺位配偶、父母、子女，那和睦的家庭没有问题。但是有的家庭他就要争啊，啊，争个房子怎么分，多和少，这都是麻烦事儿、嗯。 是， 所以大家要有记，这个不行，问题很多，所以就要提前安排。那做什么？做遗嘱。 嗯，所以您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生前的安排，这是 生前一定要做好安排， 利大于弊的。 对对对， 嗯，但是就算做了安排，涉及到这个不动产的， 嗯、 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是吧？不能够想当然的，就是以你和孩子之间签个协议，就这么简单的来处置啊。那么一旦你把这个房子转让给了孩子之后，孩子就完全拥有了这个房产的支配权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对， 那今后他所发生的这个买卖呀、质押，那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因为你选择了把这个房产以某种方式哈、赠予给了孩子，或者是转让给了他，从这个物权的角度来说，你就不拥有它了。 没错，是的，是这样。 嗯， 实际上在财富管理当中，我们强调这样一个理念：法律上的权属是基础。 嗯， 啊，这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这是基础。但实际上控制权更重要。 嗯，所以就是谈到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何时啊给孩子。 嗯， 你有现金也有房产、是吧，这个房产何时给孩子。 嗯， 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要综合很多因素啊，比如说刚才所谈到孩子他结不结婚是吧、生不生孩子呀，他跟爱人的关系好不好啊，对我们孝顺不孝顺啊，啊等等这么多的因素啊。以及呢刚才您谈到就是我还搭着现金呢，是吧，我这个现金现在可能没多少钱，但是未来有很多钱呀，那未来的时候孩子也已经成家立业了，我该怎么给法呀？那有没有一个总体的原则？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就是说我这个钱是为了让孩子幸福的，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家族兴旺的。 没错，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总原则啊， 非常对。 如果我们自己要在家里立一部家规的话，人万事万物都应该以这个原则出发点，是吧？对家族有益，再往大的说，对社会国家有益的事情，我们才能做。 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在我们的过往给客户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很多家庭都追求幸福的时候，一旦涉及到利益，那幸福就成了远方和诗，而利益就成了眼前的苟且。 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这里边还是大家关注的是什么？是财产。 嗯， 而没有关注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幸福和谐。 嗯， 我有一个理论呢，我说做财富管理，我们就像盖房子，我们建一套房子，里边是住人的，里边需要家庭团圆的，里面又有温暖，又有一盏温暖的灯的。但是我们房子建来建去，我发现又上锁又安全门，最后把这房子变成了一个防御工事。而我们人在干嘛呢？哎呀，防配偶、防小三、防女婿、防儿媳。 嗯， 最后我们成了一个财富的囚徒。 嗯， 怎么办？我认为呢，就是第一，核心还是为了家庭的幸福和谐。第二呢，我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有很多智慧的，要掌握财富的规律。这里边我总结了这样几个周期。 周期 啊、我觉得周期很重要。 嗯， 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嗯， 社会中啊，你都在经历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周期。 对， 哎，比如我们说现在我们经济下滑啊、这个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啊、复苏，你看总是这样一个周期。那我们总是在这个周期的某一点上，特别重要的就是当周期真的在下滑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我们最缺的是什么？钱。 嗯， 那我们有没有做好规划，说当别人都缺钱的时候，当别人都没有机会去抓住这个市场最好机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提前留出这样的钱和财富，抓住这样的机会，叫弯道超车。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入场，你看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的智慧的，这是经济周期。第二个周期我们刚才说的是经济的波动，第二个周期是什么，是人的生命周期。 嗯， 哎，大家都知道我们从摇篮到天堂这是一生，那从我们法律的角度来说，其实从胎儿就已经开始了你生命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旅程。 嗯， 那么这个生命周期当中，教育啊，我们自己的教育，我们自己未来的就业，未来谈恋爱成家生孩子，看进入第二代了，第二代的教育，第二代的创业教育，以及我们第二代之后的第三代。那么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我们在什么时间点去做规划，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今天的主题就是父母在什么时候把钱给到孩子，这是什么，这个强调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生命周期当中的什么时候把财产给到孩子。 嗯， 什么时候给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点，一定是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做不同的安排。那后面我们 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安排。听众朋友，这句话我要再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做这种财富传承是要变的， 要变的，要变动的， 不能是做一张单子之后一个计划之后， 不是一句话就解决所有问题了， 一劳永逸，没有啊， 没有的，肯定没有。比如我们孩子刚结婚的时候怎么办，叫做安居乐业。 嗯， 你这个是做父母，我们要帮他安排，他自己也要去努力啊。如果你有财富，你要帮他做的是安居乐业，而不是给他巨额财富让他去享受。 嗯， 那接下来他要创业呢，哎，那就有创业基金。那创业如果失败怎么办呢？ 嗯， 所以你要给他多少，什么时候给，这都要安排。那将来这些都安排好了，是不是要考虑到人生当中还是有一些意外风险呀？ 嗯， 那谁知道台湾的高铁就出轨了呢？ 嗯， 是吧？对，人生也有出轨啊。那这些情况出现怎么办？所以要做财富的风险防范。 嗯 啊，还有突发风险呀，长周期的风险呀，那这些要不要做？所以这都是在不同阶段做规划的。这是第二个周期。那第三个周期，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几代人之间的财富的安排。我们从孙子，到儿子，到父亲。到爷爷，你看我们这个人生阶段，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这个几代人之间，财富要做传递的， 嗯 啊，要做传递的。你传递的财富为什么叫做富不过三代啊？你传三代都传没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智慧啊？有什么方法？这里面还是有很多规律和经验的。那第四个周期，叫情感周期。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可能会有非常这个叫做现场感，比如七年之痒， 嗯。 那这七年之痒就会造成很多小两口他在这个时候就出现危机了，有没有提前做好安排把他危机能够渡过去，是吧？财产安排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你财产平衡了，这个家庭是和谐的，可能这个危机就过去了。 嗯， 七年之痒。那还有我们说中年危机，上有老下有小，感情也出问题，这个也很多家庭都有。还有这个夕阳恋情，我们很多老年人现在有他们的恋情，那这个恋情也涉及到财富的安排啊，也涉及到财富的传承啊，各有各的孩子，各有各的家呀，是吧？那特别有意思是，每年七月份都有一场叫做离婚高峰期，为什么？ 高考结束了。 对，这都是影响这个情感周期。那这个点一旦触发，就会有风险发生，要不要提前安排？ 嗯， 提前要安排。 好， 是吧？哎，这些周期都 是很重要。其实有些朋友可能听到这四个周期啊，再结合一下自己的账户的钱。怎么安排就有点乱了，是吧？我要考虑这么多的事儿，哎呦妈呀，我自己的工作还考虑不清楚呢。但是我总结一下啊，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则啊，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原则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本着家庭和睦啊，代际能够传承的这种原则来进行财富的安排。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你的财富安排一定是要变的啊，就是分阶段有不同的安排。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说你的钱不要一次性的全安排了，换句话说就是领钱的这个人呢，就是你的子子孙孙呀，不是一天就把你所有的财富都拿到，都到他的账上啊，他应该是分阶段的，分不同的这种周期的啊拿到，比如说这种阶段有他情感的阶段，有他人生事业发展的阶段， 也有他年龄的阶段。啊、哦，我大概是这么理解这几个原则啊。 非常对，非常对。 嗯， 是。 还有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这是一个特别个性化的事儿。就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那家家在财富传承这个计划上面呢，也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 是的，是的。 嗯， 所以我这边呢，也跟您有非常好的一个共鸣啊。 嗯、 确实，财富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做好这个传承，一下子给到孩子，这里边我们需要持续的、动态的、综合的规划。 嗯、 我认为，作为财富传承，首先是一个安全。 嗯， 那么传来传没了，这个不行。 对 啊，第二呢，就是要传的有价值、有意义。所以我们说，我们给孩子是财富吗？不是，我们给孩子的一定不是果子，给他的是什么？是种子。 嗯， 这个种子能够根深纵远，枝繁叶茂。这就有价值有意义了。 我觉得应该是肥料吧。 啊、 是助力的。 对是助力的。啊、对。 这样的话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如果有人说我孩子没结婚或者他以后根本就不会结婚啊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啊目前还八字没一撇呢那我这个财富给他是不是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呢啊是不是我就可以给他的呢那如果综合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几点的话那问题还是大大的是吧 没错、嗯、因为不管他是不是结婚 嗯 作为一个生命主体他总要人生经历这些阶段 嗯 不要让在这些阶段当中给他留下遗憾 嗯 或者说我们创造财富是为了营造幸福的你留下遗憾了或者说他这个财产损失了还好如果不是损失了他用于其他的你像很多孩子说极端一点赌博的 嗯 吸毒的 嗯 啊甚至很大年纪啊30岁都有这样的年轻人坠落在网络上去玩游戏你看这人生就耗进去了你去看这样的孩子你会 嗯 入心吗、嗯、肯定不入心、啊、 是 啊 所以不能那么简单接下来我们请于律师来介绍几个他参与设计的案例啊那通过这个案例可能大家理解刚才所说的几个周期或者是一些原则就更加容易一些了 好啊 嗯 三个吧 好那 时间够不够 两分钟一个啊 两分钟一个哇好第一个案例我一个企业家的客户 嗯 孩子在国外留学回来之后呢准备接班当然同时也准备结婚 嗯 那他们家是一个企业家庭女方是一个教育家庭他们家结婚那财富量级不一样的那男方还是愿意给女方一笔财产的但是他们父母是希望孩子未来能够 自己 白头偕老 嗯 家庭幸福不要说今天结婚了明天就离了、 嗯、 离了之后我给你几千万你给分走了这事儿不靠谱、 嗯、 所以呢就考虑怎么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啊女方是爱男孩子男方也愿意把钱财给女方但家长有这样的担忧、 嗯、 怎么办小两口很好很现代愿意签夫妻财产协议 好 啊约定还有呢父亲就给他们做了一个家族信托那这个说的就量就大了一点啊、 嗯、 家族信托就是把钱放到信托机构里边去将来你们夫妻关系好每年都有钱 就好一天拿一天的钱 对如果离了好没有了就是你看信托的作用就很非常非常有效 好也就这是笔大钱 那笔大钱对对对 是吧他又要给到孩子、 啊、 又要想给到孩子 是吧 对 孩子也没有说拒绝那么就设立了一个信托 嗯 信托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们婚姻存续期内啊每年或者说是每月也行吧 对 就是都会领到钱 是的是的、 嗯、 啊而且还可以规定将来生了孙子给50万、 嗯、 生了孙女给30万好像是重男轻女 嗯 然后他可以这样约定 可以这样约定 对对对、 啊、好当然我觉得咱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做信托 嗯 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可以用其他的产品实现的吧 没错因为信托呢它就是个法律架构 嗯 它在架构当中呢是把这个财产权进行了一个分割 嗯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保单 嗯 也是一样 对 我还真就有一个客户这样安排的 是吧 这个客户呢跟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母亲很像、 嗯、 啊女儿要嫁人了女儿嫁人怎么安排呢好我们就说刚才那个案例就好了女儿嫁人那这个母亲要给100万母亲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我把这100万买一张保单年金、 嗯 女儿婚后每年从这个保单当中领一笔钱出来看生活很优越、 嗯、 不愁吃不愁穿 嗯 啊又不是很多的钱这个钱呢始终在母亲控制之下那么当母亲发现小两口很幸福又有了外孙儿那母亲可以把这张保单就改成女儿 嗯 那这张保单就是女儿的财产， 就他这个投保人可以 改， 有权利更改这个受益人的 受益人。那么在这张保单中，女母亲是投保人，女儿是被保险人，然后受益人写谁呢？写母亲。 嗯， 将来有了外孙或者外孙女，受益人就可以把外孙或者外孙女加进来。你看，从母亲到女儿到外孙，三代人之间的财产在这里面就做了一个锁定， 嗯， 做了一个传递，做了一个传承。这母亲爱女儿，三代人的爱在这里面都体现出来了， 嗯， 很好啊。 你看，就是不管是信托也好，还是保险也好，就是它里面的这种变更的这个权利，如果你运用到位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来应对家里的一些变化的。 是的， 啊，有些是喜事儿啊，比如说添丁了，是吧？ 对。 当然也有些呢是，意外之外的，不可掌控的一些事情。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们说，无论是信托还是保单，尤其是保单，这里边可以基于很多人的责任和爱在里边，情感在里边。 您再说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啊，我们都谈身后是怎么安排遗嘱。 嗯。 遗嘱安排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个遗嘱本身的有效性。啊，立遗嘱人的这个能力，立遗嘱的形式啊、内容等等系列，但是往往很多财产呢，你不可能动保单去做解决，只有金融资产、货币资产才可以解决，房子只能用遗嘱， 对 是吧？ 不动产。 所以立遗嘱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说清楚这笔财产给谁啊，然后呢，你对他有什么要求，这个就是很专业了。但是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呢，是把房子给了孩子，但是房子本身还有贷款。 嗯， 甚至呢，我们这个房子是直接买给了自己的子女，付首付，然后子女将来贷款，可能他们本身又没有这样足够的这个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那怎么办？那我还要说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保单，就是如果这个母亲或者父亲给儿子有这么一张保单，他每年能固定的从保险公司领一笔钱回来，这笔钱干嘛？你别消耗了，你就去支付房屋的这个贷款，这样又有遗嘱了，又有保单了，不动产和金融资产就都解决了。那么将来这个如果母亲作为被保险人去世了，这笔身故受益金就给到了儿子，那这个传承不就实现了吗？ 嗯 啊，所以我说这里边我们常见的资产，一个是金融资产，一个是不动产，用遗嘱、用保单的这种形式就能解决大部分财产的安排。 嗯，但另外我也想提很多听众朋友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担心我这房子如果不管是生前还是这个身后给到孩子的话， 嗯， 在此之后他的婚姻又发生变化的话， 嗯， 或者说他们已经添了名字了，那是不是就很难避免啊别人分走了？ 只要添了名字那就必须按照法律来定，嗯，啊，这个风险自担，啊，风险自担。但是如果说父母把房子给了自己的孩子，哎，将来呢，如果孩子有什么风险， 嗯， 这个是不是成了孩子？因为也可能有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情况发生， 嗯嗯嗯。 那么这个儿子如果出现意外，这个房子怎么办呢？所以呢，如果形成财产闭环的话，就儿子写一份遗嘱，说将来我有意外， 嗯， 这个房子给我母亲还回来。 嗯， 但是这个听上去有点太虐心，说那我儿媳跟你过这么长时间啊，你分配财产是没我的份儿，是不是？这个呢就是一种简单的法律上的技术方法，我认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所以前提还是为了家庭的和谐和幸福做综合的规划。 嗯， 不仅仅是房子，你还有别的财产嘛，可以去平衡。 嗯，是，我觉得财富传承这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尽力而为 对 就可以了。 是的， 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预料不到的，也不在我们掌控之内的，就算你能够掌控得了您孩子怎么支配这个房屋也好财产也好，您掌控不了他的孙子辈吧甚至您的孙子辈，就他的儿子，您都掌控不了那么多啊。所以说尽可能的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把这些规划好，那么我们也就问心无愧了，是吧？ 对，出于责任，出于爱，提前做规划，要让财富产生价值，产生情感，让财富有温度，而不是把财富成为孩子的累赘和麻烦。 嗯，好，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一定要以家庭和睦来做这个规划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规划是要可以因为家庭的不同情况啊发生变化的，要根据家里的孩子啊，我们自己啊的年龄啊、身体状况、工作生活需要啊、情感状况，哎，进行适当的调整。第三个呢，就是不要一